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办革命出版物《三一月刊》80周年中央报告会，11月30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报告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新闻出版印刷部门的干部、记者、编辑和言论人参加。会上，金济南同志做了报告。他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1936年12月1号在抗日革命的烈火中亲自创办了《三一月刊》，这是一个具有意义的事件，值得在我们党新闻出版物历史和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大书特写。金日成同志所缔造的我们党新闻出版物的宝贵传统，是由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光辉地加以继承和发展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是主体言论的大师和杰出的领导者，他遵循两位伟大领袖的思想和意志，指明加强和发展新世纪我们党新闻出版工作的前进道路，并英明领导这项工作。他强调说，都要更加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接待弘扬主体的新闻出版传统，大响革命思想攻势的炮声，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主体革命事业的最终完成而努力奋斗。